第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要回家，出家人回寺庙，在家人回家，我回菩提学会，然后，所以我们先应该刚下刚下，与那些有贡献的，对我们的活动这里有贡献的人，沙林要，然后沙林的朋友，你住在一起，他叫， 我叫朋友。 谢谢所有的 师傅，所有的师傅，然后要上那个早上做那么合家， 合家，父班长胡小珍帮我们生活每天。 对，每个人有他的贡献，有他的贡献。 用三副的厨房坐镇早饭、中饭、下午茶。 好， 还有两人也是早饭、中饭、下午，没有下午。 很多人在帮忙厨房， 很多人在帮忙。 差不多每个人有一些帮忙，除了我以外。 师父给我们最大的帮忙。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如法，请原谅。然后。希望大家有收利益，那也有收动机，了解这个修行对我们利益那么大，那大家能够用这个境界来改善自己的每天的生活，也定的修行是非常重要，是如果要学定，那定的条件就是清安，就是没的境界，没的境界就是没的呼吸。如果是用阿那巴念来入定，那个那大修行很有帮助，自然身跟心会放松，呼吸变成很美很顺定，很容易修。不管你们是用什么境界，中国禅也是，念佛也是。如果是用念佛，那念佛就是大的心，可以配合跟大的心，跟什么都很方便配合，所以可以用跟这个四无量心，很好用在一起。就是要用智慧，修行就是智慧。如果不用智慧来修行，那就效果不会很明显。修行本来就是智慧，学智慧就是学修行。修行有智慧，有三个不断的要素。三个融化变成一个味道，就是尘所闻所尘灰，有的已经用功蛮长的时间学佛法，不过因为还是用那个小小的分别的心，所以修行的境界不够明显，那个闻所尘之灰不够，一定要跟。要了解这个境界，最重要要用自己的实验室。我每次强调，自己的实验室就是自己的身体，跟这个身体有关系的心来体会这个境界。虽然今年小小今年，这个今年才重要。要学修行也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第一功德能干，对不对？在爱的修行能干第一功德，在 修行的过程一般的也第一功德就是能干能入这个境界，然后不管什么老师什么转动，最好的老师只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这个才是真的老师。最好的老师只能够指导我们了解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经验。这个老师在如果他明显，那在修行的境界会越来越清楚，对不对？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有了解这个四无量心开始没大，是也是智慧的境界，没有智慧那就不能够修好，因为这个境界也是属于智慧，这个智慧是特别发达，因这是大心的智慧，无量大心的智慧，就是属无量心的智慧，无量心的智慧就是解脱，解脱的智慧我们已经有有地道，我特别提醒大家，解脱的智慧跟这个无量心的修行的智慧如果能够融化变成一个境界，那就是最美的最有力量的解脱，这个解脱要修一定要修。不管我们叫他什么名字，不需要分别大声小声，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境界才是佛所自己修自己教的境界，不需要什么名字叫他，他就存在在我们的心。我们要靠这个境界来安排自己的修行，依照这个境界，所以身入这个境界，自己体会这个境界，然后用它在每天的生活中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品质，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每大修行的过程我们有学过，它的三个阶段，这么三个阶段变成一个味道我们有学过，怎么体会这个境界，希望大家有学如果一点点 walking 不要紧，一点点已经是很多，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不能够马上要求那么高，修行要耐心，慢慢学，如果有耐心能够慢慢学，不要求马上很高，那就这个是这个方法就是最快，学完就是学最快，因为没有耐心所以进步不明显，有耐心呢就是有智慧，有智慧那就效果越来越明显。来学耐心，不但在修行的过程，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果修行有进步，那修行变成每天的生活，那这个比四无量心的境界都比我们大境界没有更好的境界，这个是最好的。虽然有烦恼，如果我们能够学忍耐自己的烦恼别人的烦恼，那我们就慢慢 使我们的境界升天堂。这个就是metta的目标。我们有看过metta修行的目标，就是升这个天堂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境界是升天堂的境界，那然后学多一点佛法，了解多一点无我的道理，那就很顺时间地会跟深入究竟法。如果我们的境界不好，我们的境界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那没有办法顺这个解脱的境界无量智慧。先要处理那些矛盾，要转照在自己的境界和谐，帮忙别人也转照这种和谐，然后就我们的境界有和谐顺利解脱，我们能够忍自己的烦恼别人的烦恼，那些无我很容易。如果我们没有和谐，我们没有那个无尘法的经验，那了解无我道理可能就不容易。我就应该最重要的我都有讲过，现在剩下如果要搞清楚方法，还是自己的经验，那最后一个机会一定要讲说。 那师父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修 Metta 的时候不是说不要抗拒吗？那昏沉来一定它的原因一定是我很累，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抗拒就坐在上面我觉得效果挺好。 就是我们已经有提到修心就是智慧，你智慧智慧的境界你用什么语言都会语言不容易表达智慧的境界，因此智慧的境界超越语言。反正学佛就是学缘起学因缘，如果你要处理红尘，你要彻底的了解什么是红尘的因缘才能够处理。在清净道论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好修行人是好像好弓射，射手，好射手，他那个用他的弓射他的箭往他的目标，如果他打靠近终点，那他马上研究我的箭板怎么样，我的空怎么样，我的线怎么样，我用多少力量，然后我的心特别他研究他的心，我的定力跟我的身体有没有合在一起，我身跟心跟呼吸他都研究。如果他这样做，那他就每次渐渐学怎么每次搭在中间，然后后来如果他变成最真的专家，他练毛那个头发，他能够练变成七个部分像佛，我是最厉害的厉害的射手。修行人也是一样，他是学从自己的经验，他的经验是靠他的境界，是靠他的心，是靠他的身体，是靠他的呼吸，是全部都在一起。现在如果你是学 我们已经有强调，如果你是学麦当劳，你自然你是强调那个柔软的境界，没有感觉的境界。不过要入这个境界，跟这个境界要相信相应，如果你跟这个境界不相应，那你就没有不会感到清安，如果你有清安才能够顺定，如果没有清安那你就不能够顺定。所以如果你的清安不够明显，你一定要思维你的所缘，为什么浑身会出现，因为你不寻了你的境界，你的修行的境界，你不检查你的所缘，你的所缘就变成不明显。如果你的所缘不明显，那结果你已经有清香浑身，因为浑身的过程出现在不明显的所缘，它不会出现在明显的所缘。现在在修行的过程，这个浑身变成明显，特别如果我们的修行的境界有进步，先调剂很明显，如果你开始用功那很多杂念，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都是同样的道理，你开始修阿那巴那念也是这样，你修梅达也是这样，你做那些实验，你调自己的境界，很多杂念出现，因为你要强迫自己的习惯，就是每次有什么境界你的心跑到那边去了。现在你是修行，你不要让你的心随便跑来跑去，你要让他住在一个境界，这样才他会感到那个修行的快乐。没有修行的快乐，那心就找快乐在那些在声音，在就是心的自然，他一直在找快乐在。如果他没有感觉没快乐，那他找快乐在外面，找声音，找什么颜色在外面，找什么纪念自己的新的纪念的境界，因为他那个纪念明显，所以他找好处，好身好颜色，这是心的自然，这个是轮回的心。轮回的心是靠贪欲，因为为什么调剂？因为贪欲，贪欲，因为贪欲所以调剂，所以很多想，很多想是靠贪欲。如果贪欲不明显，那想就不多，因为贪欲很明显，所以想变成多。心不能够满意在他的境界，所以他找别的境界。那现在你在修行的过程，如果你开始用功，那个调剂就变成不明显，杂念就比较少，那会觉得开始身心会觉得比较舒服。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浑身会特别明显。先如果你用功，如果你不用功，那从你一些修行人他们来修行，那马上就睡觉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用功，所以就我有在那个密西根有这种修行人，他们来长修，第一次来修行一些美国人，他们学怎么专注在所缘，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做，因为境界不明显，那就马上开始睡觉，那他就 一宵就一直在睡觉，然后他就离开，因为他觉得那个腹宽呼吸太无聊还是。有这种人，不过如果开始用功，那先调剂会明显，红尘就没有那么明显，因为用功，用功如果仅仅很明显，那结果开始慢慢感觉那个修行都快了，如果没有仅仅，那就没有内了，心一直跑到外面去，用功才会有感觉内了，有内了呢，这个境界就生红尘，因为你开始欢喜这个舒服的感觉，你导演训你的修行的所样，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一起，魂叫做导演你训你的境界，尘叫做欢喜在你的舒服的感觉，所以他们是贪欲跟尘恨在一起，不过比较微细的贪欲，微细的尘恨，因为有红尘，所以结果你马上会知道，是因为你的修行的境界不明显，虽然你会觉得很舒服，你的修行的境界不明显，你不会做什么进步，不可能。我有在我的小小经验之道场修，我有碰到一些修行人，20年、30年修，不管什么演出，连编出是这样，他们观念没大。如果他们开始觉得很舒服，他们就入这个境界，然后会留一段时间很舒服，然后这就是他们20年、30年这样。没有什么进步，完全没有进步，因为如果不熏修行的境界，你没有办法处理五感，如果你没有处理五感，那你的没有什么直观的智慧，处理五感才会有直观的才会有直观的智慧。 那如果这个原因，昏沉的原因是因为很累没有睡好，那是不是认为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打坐了呢，还是坐下 了？那你要了解自己的限制，如果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限制，如果你你了解自己的限制才能够处理，如果你能够用功，继续用功，那很好。在平常，如果在这种情况，你可以静心，还是去外面，还是看那些比较凉的树叶、太阳，还是如果是晚上看月亮，然后静心呼吸，让呼吸深，你也可以做一些一切动作，你也可以冲凉，什么都可以。 那可不可以就是坐在那打昏沉打一会儿？因为我的经验是，我觉得。 不过，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境界已经太累，那就不要勉。你是在家人，你也还要去上班等等，重要是你的你做你的工作好，你的工作跟你的修行不要冲突太大，所以你如果太明显，那就休息不好听了。 就是说，如果我就坐在那打工时，会不会有什么养成习惯？就是会不会有什么不良？会不会养成不良习惯？会不会对打坐有？ 那你决定学修行，你都是有决定人，如果没有人，那不会有修行，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你在打坐的时候上洗手间，那马上起来去上洗手间，然后打坐的时候你想 什么那你就马上做什么，那这个不算什么修行。你要修行就是处理烦恼，那些都是烦恼，因为你太注意你的自己的小小的境界，所以你不能够深入这个大心的修行的境界。所以你尽能力你要忍那些烦恼，不理他们。如果你不理他们呢，他们就不明显，因为开始注意他们，所以他们明显。我已经有讲过那个放大镜的道理，特别如果你是学定，定是好像放大镜，你用定注意任何的境界，那个境界就变成很明显。你用定注意昏沉呢，小昏沉变成大昏沉。你用定注意那个小热，有一些参加者告诉我他们有什么热在头上等等，你注意他们小热变成大热，你注意什么哪里摇什么健康，还那羊羊小羊羊变成大羊羊。那这个是猴子心。为什么你修行的所言叫做野处？为什么叫野处？野就是努力，处就是地方。如果你没有地方用你的努力，那你就不能够进步。如果你是修 metta， 那你的努力的地方就是在那个 metta 的境界。如果阿那巴念就是在阿那巴念的境界，如果是观，那就是在明法跟色法的自相跟共相，你不管别的境界才能够进步。那刚才我们有说明修行就是智慧，所以你要学用智慧来了解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没有除了你的里面的老师以外，谁都不能够真的为你决定。所以老师只能够给你动机来修，你就自己要随这个动机然后深入这个境界，谁都不能够拉你到这个境界，是不可能，是你自己能够拉。姚桑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需要用功一点。 需要用功一点，好的问题。 师父，你刚刚提到那个昏沉，刚刚谈经论的昏沉，那昏沉啊，那想睡觉是一个很明显的昏沉，那是不是提到说，如果你执着在一个没就是喜欢的境界，那也叫昏沉，是这样？ 如果你的心的明显，那就不叫你昏沉，这个叫贪欲。 贪欲。 昏沉是特别，昏沉是特别无明。不过无明也跟是因为贪欲跟嗔恨，因为贪欲跟嗔恨有无明。不过在昏沉的过程，就是特别无明明显。如果没有昏沉，那就有明，因为昏沉就所以心的观，心的明就不会明显。所以如果有一些学生研究一切实地论，在一切实地论无着法师讲特别清楚怎么处理红尘，要用里面的命，也有外面的命，为方便，里面的命就是智慧。如果什么是智慧？智慧是分别清楚你的境界，因为你不分别清楚你的境界，所以无明。 那这个就是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 这个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不知道这是无名还是 还是有的。所以没有智慧的境界人的很可怜，所以要用功，然后傻子已经有决定用功呢才能够处理那些问题，不能够想的处理是不可能。 因为像你说，如果说师父说清安，清安一定很舒服的感觉，那很舒服的感觉，那我们碰到这种真的有到这个程度，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正的清安还是假的清安？ 如果是真的清安，那这个清安就是属定，定的境界跟属于明的境界很靠近。 跟什么？ 睡眠，两个很靠近。你在定的情况，你好像睡眠一样，你都是神的心。不过睡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了解，就是无明，你的心不敏感，没有明。不过在定的境界，心变成超越特别清楚，特别亮，特别明，所以他能够如实观。那要分别很清楚，睡眠的倾向跟定的倾向，在定的倾向，那个清安就越来越明显，在睡眠的倾向，那个清安就越来越不明显。我们已经有说修行人是好像蛇手，他连续不断的熏他的境界，研究怎么现在什么因缘出现，他用智慧了解那些因缘，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智慧。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修行的境界的经验，你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清安也是有定的跟定相应，还是这个清安没有跟定相应。如果是跟定相应，那有舍；如果不是跟定相应，那就没有舍。所以执着越来越明显，贪欲明显，那就清安越来越慢慢，虽然你会想你还很舒服，因为那个敏感已经不明显，那你不需要你的境界，那你会知道这个就是跟贪欲有关系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也会出现那些像梦的境界，很多自己的妄想会出来。如果是顺定的境界呢，妄念越来越少，妄念出现你不会随它。如果是昏身的倾向，那妄念出现你开始随它，那就心不敏感，它修行的境界不明显，因为你不熏它，所以你可以熏妄想。如果你清安明显，这个清安是顺定，那你不属于妄想，妄想来妄想马上去，你不进它。如果是睡眠，那妄想因你不属你的境界，那你开始属于妄想。在这个情况下就红尘越来越明显。有没有做这种训练？应该有，你应该有机会，你在如果你觉得比较舒服，开始妄想，是因为你不许你的境界，对不对？应该一定有会做这种训练，不需要修行的境界那么高。 师父那个，我们就是实心是觉一切众生啊。可是后来那个里面把圣者也放到众生里面去。 最后， 最后第三阶段的时候，就是把圣者也放到众生里面去。 因为你在那个愿快乐，你不分别，不分别就是圣人的凡夫，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如果你你开始分别，那个没他那就不行，你就喜欢有智慧的人，讨厌没有智慧的人，对不对？ 就我看他那个，你要就是他无怨无嗔无恼，那圣人好像不太学，就说你送十一个圣人，先送给他， 很浪费啊， 好像他们不需要这个。 不过需要不需要，那我们已经有。我们已经有学这个是身皆作意，身皆作意，你就决定要这样，你决定要这样，那就变成这样。你挖进他，你不执着圣人，不执着那个凡夫，你用那些分别来修不分别心，这是很重要。特别佛教是强调，别的宗教不一定明显。智慧是在法里面，不是在人。所以你人，你 walking 它，你可以用它来。你用它来修你的法身境界，它本来就不存在。哪里有什么菩萨、阿罗汉、等等？真正就是法。那你不要靠那些分别，你要靠那个修这个没有分别的法心，对不对？在法性虽然在法里面有分别，这个分别不会变成烦恼的一念，所以是法。 师父，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个我是家庭主妇，在家里从早到晚上很多家务事要做，我在做家务事的时候，我喜欢听大妈 talk。那可是我读书，他教我说要注意自己的动作。那师父，你觉得我是注意动作好，还是听开示好？ 都是靠你，你不能够决定依照别人。如果你能够还是做你的工作好，还是能够受利益听法，那没有什么冲突。你要了解自己的境界，除了你以外，谁能够了解更好你的境界？如果那个因为这个你听法，你不能够专注心在你的你所做的杂事，那就不需要听法。 慈悲观到最后面，在定里面修观，修这个如实观，观法畅融畅融生灭。那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这样子，然后破除我的执着，才有可能这个没差真正圆满，才能真正平等一切。 有这个道理，没有错。所以佛教的智慧一定。这定还不够，还要修一些观的道理，无我，要了解无我，在你的境界会圆满。现在有， 我就是这个师父叫那个， 你是不是要问？ 师父。 有一天哈，做梦见哈， 瓜的树，然后有人就拿了剪刀从那个头那边一剪下来的时候，那个丝瓜的水就喷出来了。那我因为我这是我的一个 experience， 我的一个我曾经种过，然后剪曾经剪开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经历。那剪开的时候水一直冒出来的时候，我就因为一直流出去了，我就哭出来了。我说哦，你这个东西怎么会浪费掉了这样子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强烈。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马上我就很害怕，然后你就叫起来这样子。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个就是我爱子。那我当时就这样醒来的，不能睡觉。我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时候知道是我爱子，但是那一刻让我觉得很清楚很强烈的知道说什么是我爱子。那我的意思是说，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无名的时候，实在是讲知道也不一定能够看得那么清楚。那现在如果说像有这么强烈的印象让我那么亮了以后，可是我平常的时候我想随顺了很多我的习惯，我不一定看得清楚我的不爱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呢？ 那重要是你要了解梦就是梦，因为你执着你的实相，所以你执着梦。如果你不执着实相，你不会执着梦。梦就是你的自己的实相，因你执着实相，你执着自己。因为执着最明显的执着就是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了解，如果你变成罗汉，那你已经没有那些梦，是因为还有一些烦恼的境界，所以让你了解你的自己的烦恼。反正你修没达，你要忍自己的烦恼，你要舍自己的烦恼，这个就是没达。所以你挖进它，你不要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受影响，你要舍这个境界。因为你执着它，所以它会把握你的心。你是学没达，你就是学怎么不被所缘把握，不过把握所缘，这个才是智慧。没达有达的帮助来得到这个智慧，因为是开始习惯达的心超越那个小小分别的心。这个达的心它自然是跟舍在一起，你不需要勉强，不它自然来，因为它有智慧。所以要了解梦就是梦，有智慧的人不会执着梦，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执着梦。梦有一些梦，在戒律里面他们是讲四种梦，如果智慧增加，那你可以分别他们。一些梦是因为身体，你睡觉的时候身体有感觉很不舒服，那你看有什么什么鬼还是大人压你还是那些人在梦里面，这个我们的平常的境界没有心自在，不过我们的平常的境界不自在，因为有那些烦恼的限制，所言不明显的限制我们有讲过。不过在梦都会出来，因为都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有如果智慧 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梦是从人的身的心来的，什么梦是从普通的感觉来的，那些梦就不是重要，不要注意他们，他们是我们的自己的感觉。有一些梦依照觉力从天人让我们了解一些东西，那些梦会重要。不过如果是这种梦，那它平常出现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你会知道多修没大的，你会知道因为你跟天人比较相应靠近，那他们会让你了解一些意识比较能估计能会想的不过那些梦不是靠你的身体的感觉，还是不是靠你的普通的妄想。平常我们是梦在每天里面我们想的东西呢，我们就梦他们做梦在妄想，那就是普通的梦，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普通的梦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感觉特别舒服，那你就梦什么很可以的所言，执着这个所言，因感觉不舒服你梦什么很不可以的可怕的所言，那些都是我们的妄想而已。所以要分别什么梦是比较重要的，什么梦没有意思，多梦梦反正是没有意思的嘛。所以如果修行的境界明显，那你就不能够注意那些梦，你不能够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要加油在修行。 刚才说阿罗汉不做梦，那天人给他们的 message 算不算 那个算 那个阿罗汉还做梦， 他也做梦的时候他的梦都是好梦如果烦恼多那就做不好梦，烦恼少那就比较不会有不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有些没达的是一个好处，真的不会做不好吗？所以多修没达，不可能那些不好吗的境界会明显。 师父，这个慈心颂这边，那叫我们做第二站，就是用五个喜欢，五个我们没有关系，还有五个不讨厌人。那其他这些是什么时候用？像这个像是寺庙禅修者啊，寺庙比丘，还有这些， 就是你开始国大所以你就是都是第三阶段。 还是那第三阶段，那是我们师父叫我们跳到后面，那是不是前面也要练习？还是 前面你不需要练习，因为这个是住在森林的出家人为对象。现在你是在家庭，那哪里有你的那个布施者利用他们快乐，然后阿罗尼亚的那些。阿拉卡德瓦达那个那都你没有那些说 他是有护法神的 可以念他们，当然可以念他们，如果你不需要念你的布施者你的那些那些护法居士等等，你不需要念他们这不是你的境界，这是自家人的境界不过你可以念那些护法神，没有错，很好。不过你开始现在你的附近所有的众生，这样你的关系跟你的 邻居会越来越好。那我们最后回想，